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 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足球赛，每届比赛都能引起全世界的球迷兴奋不已。2018年的6、7月间，俄罗斯世界杯足球赛火热开赛，赛场上虽然没有中国球队的身影，但是中国元素并不缺乏。还记得当年周星驰导演主演的影片《少林足球》吗？如果说真的能把中国功夫运用到足球赛场上，中国足球会不会有所起色呢？其实每逢周星驰的影片上映，都会掀起不小的一阵热潮，周星驰和他的经典影片肯定会成为人们热衷的话题。比如说《大话西游》是周星驰在诠释一个爱情与有关人类道义的事业不能两全的命题。如果说《喜剧之王》是在讲述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为了自己的理想奋斗拼搏的故事，那么《少林足球》就是在演绎一个卑微的群体坚持自己的信念并且获得成功的故事。周星驰在影片中张弛有度地阐述了人与信念的关系，并告诉我们坚持是最最重要的，人无论如何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对自己失去信心。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香港足球影片《少林足球》。周星驰的电影中不仅美女形象深入人心，丑女的形象也是让人久久不忘。少林足球中赵薇就自毁形象扮演了一回丑女，据说定妆的那一天赵薇傻掉了，这个扮相也太丑了。制片人了解赵薇的疑虑，就跟她说，丑一点和丑很多是没有分别的，既然没有分别，那我们为何不做到最好呢？而且对于不喜欢赵薇的观众来说，就是认为他只能演小燕子，那我们为何不证明给他们看呢？就这样，赵薇也就慢慢接受了这个丑女装。事实上，赵薇的这个造型在日后则成为了影片的一大亮点。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重温影片《少林足球》。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电影《少林足球》的故事有着少林武术与足球运动的双重背景。20年前，有黄金右脚之称的足球运动员明峰被队友强雄设计所害，不但名誉扫地，更被打断右脚。明峰信心尽失，最后沦落街头， 而强兄则自此一帆风顺，成为足球界的巨子。二十年来，明峰一直生活得很落魄。 兄哥，兄哥，早 早早。 哎，兄哥，你就别擦了，我帮你擦干净。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来。 大哥，开车。兄哥，您不是说上海球队吗？我可以了，我准备好了，我一定把他们训练的像国虎队一样厉害。 你这德行还可以带兵？ 不是，兄哥，您不是说 我说说吗？人生有现实的嘛。你看，那天我学成那样。你还可以靠这四个字混饭吃吗？ 徐哥，我可忍了这么多年，你现在给我说出来话， 我今天不来你人出面了。您那时候挺帅的，你看看你现在变成这个德行。 小哥， 我养了你二十年了，仁至义尽，比咱钱也不少了。 小勇，你不要这么过分。要不是二年前你给我开张普通支票，叫我踢甲虫断送了这条腿，我今时今日会搞成这样？ 干啥？发脾气？大声点！哎，你们听见没有？班里有记者，要不要把他们叫起来？你们不养你二十年为什么？就是堵住你这张臭嘴，看你臭摇摆的样子，人家会不会信你？ 以捡垃圾为生的少林弟子阿星在馒头摊看到了用太极掌做馒头的丑女阿梅，顿时震惊了。 哎， 太极功夫做馒头嘞，惊天动地，馒头看来又香又甜，谁都想吃。只见阿妹双臂好力，只叫阿哥五体投地。 你干什么呀你？ 除了唱歌，我想不到其他方法来表达我内心的兴奋和对你的仰慕。哇，好正点呢、啊！ 我不好看的，你别笑我。 你看这馒头多正点啊！嗯，哇，好吃！哎，你刚才那招太极拳击以形换影， 是以柔克刚，是两拨千斤。 好，怪不得这馒头刚中有柔，软中又有硬。 馒头五毛钱一个，两个一块。 嗯，这么贵啊？ 是啊。 所以说，真是一分钱一分货。来，我刚好身上有五毛钱，剩下过两天再给，行不行？ 不行。 好，学武之人讲句话都这么洒脱，其实我也是个武林中人，给个面子好不好？ 不好。 好，我这双名贵的球鞋原价要两块钱，因为你算一块五，我再多拿你一个馒头就好了。 喂，老板娘，馒头好了没有啊？ 好了好了，等一下。哎，那个炒饭怎么给钱的？ 成功的用球鞋换了三个馒头后，阿星获得了灵感，他找到了大师兄，要利用歌舞发扬少林功夫。谁想到观众们非但不买账，还把他们一顿乱揍。沮丧的阿星在街头又遇到了几个小流氓，一腔怒火的他用少林功夫好好教训了这几个流氓。这一幕被黄金右脚明峰碰巧看到。 你信不信你把裤子拉高一点，让我看看你的腿？ 我心情不太好，要拉你自己拉。 哦，这是天生神力，好一条夺命香鸡腿啊！ 我这是少林的大力金刚腿。 功夫真的可以用来踢球吗？ 功夫踢球有搞头吗？ 有搞头。 对呀、啊，功夫踢球好主意。哎，为什么我一直没想到呢？哎，你不是那个瘸子？ 我不是瘸子那么简单，我就是当年叱咤球坛的黄金右脚，现在是足球教练。 那正好嘛，你教我踢球啊。 等一下。 还等什么啊？是你说这是有搞头的、 没错，那也要给我点时间想一想。 已经没有时间了，太阳都下山了，有搞头就赶快做，时间是不等人的。哎呦， 我要准备一下嘛。 我已经准备好了，还差什么？ 起码要有一对球鞋嘛。 阿星找到阿梅，不仅要回了球鞋，还惊喜地发现阿梅帮他把鞋子修补好了。有了鞋子，阿星开始游说当初一同习武的师兄弟一起组建足球队，可惜师兄弟们因为谋生荒废了武学，而且全无斗志。 喂，我没空跟你说话啊，几个客人在等我呢，还要盯着股市啊，一秒钟几十万上下呢。喂，现在什么价位啊？啊，碰巧今天司机放大假，碰巧今天又把车借给人家了，碰巧刚刚又把钱包落在上面了。啊，今天我请不了你吃饭了啊，我真的很忙啊。啊，滴滴滴滴，车来了呀。 考虑一下，三师兄，你当年的金钟罩铁布衫如果用来踢后卫的话， 你说你还踢金钟罩铁布衫呢？哎呀，你看看满天都是飞机啊，这满街都是电脑啊，现在什么世界了，你醒醒吧你。 所以我打算用五个配个足球搞全新组合。 是啊，奖金很吸引人的。 我靠，你到什么，我一秒钟几十万上下，无缘无故跟你们几个废物去踢球，不好意思啊，你知道我这人就这么直啊，无缘无故的还要跟你这个死瘸子参加比赛，你原谅我交了这么直了啊，最后还要无缘无故的赢了比赛，这豁然率低过零啊。 你说的这个豁然轮， 你才轮呢，是豁然率啊。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要不就是公，要不就是字，永远没有中间的，中间的豁然率啊就是零哦。 那我来试试看。 哎呀，你给我走吧，我约了人在大酒店吃午饭，我很忙啊。 我们两个人请你吃碗杂碎面再抬好了。 我一秒钟几十万啊，会和你们吃杂碎面。 最终阿星的坚持以及100万的奖金打动了师兄弟们，大家都愿意试一试，少林足球队组建起来。短暂的集训后，明峰为他们与臭名昭著的霸王队组织了一场所谓的友谊赛。 啊，比赛30分钟，中场没休息，一切依足国际球例，我做球证，大家没意见吧？ 当然，当年人称黄金右脚的峰哥，今天带一些年轻人来跟我们踢一场友谊赛，你来做球证是我们的荣幸。大家叫峰哥。 峰哥，峰哥。 哎，好了好了好了，这个年轻人之前和你的队员有点冲撞，所以打算踢场球，切磋一下球技，以前的恩怨就一笔勾销了。他们很有诚意的， 从他们整齐的制服、友善的眼神，我完全可以感受到那份诚意和体育精神。 多谢。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扳子呢是我用来上螺丝用的，很合理吧？ 是是。 正如我刚才所说，我身为一个汽车维修员，有个锤子在身边也很合逻辑。 行了行了，你们球队的作风在业余界是很出名的，我完全明白。 哦，那些只是虚名而已，就好像浮云一样。 好，好了好了，总之小心点啊。大家握握手。 对方球员使尽了阴招，眼看少林足球队就要撑不住了，作为裁判的明峰也丝毫不打算停掉比赛。 起来，快点起来，快点起来。你干什么？ 他们赖皮啊，教练，快点吹哨啊。 我是球证，我不吹。 这还有王法吗？还有公平吗？ 停，出场。 你疯了。 这是一个考验，如果他们连这一关都过不了，以后就不要再说踢球了。 这不过是踢球，你以为打仗吗？ 真正的比赛就是打仗。 对方队友的嘲笑与讥讽反倒激起了少林足球队的斗志，各师兄弟重拾了本身之绝技，更将之融入了足球内，发挥出惊人的威力。他们赢得了比赛，也成为了一支真正的足球队。与此同时，熊哥也在秘密特训他的魔鬼足球队。听说明峰要带球队参加全国比赛，熊哥决定见识一下这支队伍。 黄金右脚，你也在这里啊？ 熊哥， 熊哥，他 啊，行了行了行 了，熊哥，我想带我的球队来参赛，公开赛嘛，人人都有权参赛了。 哎，不是人人都有权，我是委员会的主席，我说有权你才有权，明白吗？ 明白。 你的队是什么队啊？ 来来来，过来过来，叫熊哥。 熊哥， 熊哥， 熊哥， 熊哥， 这队简直是极品呐！我真的很想看看，有什么名堂啊？ 这队叫做少林足。 哎，随便随便随便随便， 你快点去报名，我真的很想见识一下。有没有报名费啊？我给你。 多谢多谢。 哎呀，无所谓，我和你是兄弟嘛，死瘸子。哎呀，我的鞋又有点脏了。 白色容易脏， 那该怎么办呢？ 我帮你擦，我帮你擦。 清洁我拿手的，让我来啊。 粗活我来，我来，我来。让我来。 能够参加比赛，阿星高兴坏了。他把阿梅带到了自己打工的商场。 哎，试试看。 不不不，我是看用什么材料做的。 那摸摸看。 会把它弄脏的。 没关系，来。 不不不不， 摸吧。 哎，不用了。 怎么样？ 很滑的。 我送给你。 摸了就可以了。 哎，我告诉你啊，明天我就要去踢球了。 是吗？ 我一定会红透半边天的。但是如果当时没有你帮我把这双鞋补好，可能我就不会踢球了。你对我多重要，你知道吗？你喜欢什么，全告诉我，我很快就可以送给你了。 你要是红了，就送我一双球鞋吧。 这个太没问题了嘛。但是我觉得你也应该有点自信啊。其实你很漂亮的，武功又高强，很完美啊。但是你不要老把头发挡住自己嘛。嗯，来来来来来，来嘛。哎，来，看着我，看着我，看着我，看着我。你看多漂亮。 真的吗？ 是啊。 是苍蝇吗？ 是，还没打到。 打到了吗？ 打到了。 对不起，把你的手都弄脏了。 哎，没事，你是最漂亮的，你知道吗？ 哦。 你真的知道吗？ 知道，知道了。 我真的很感谢你啊，你知道吗？ 全国足球赛中，少林队过关斩将，顺利打入决赛，所面对的最强对手竟是民风宿敌强雄所带领的魔鬼队，而强雄又准备故技重施。 我嫂， 哎，走走走走走，来来，过来坐，过来坐。哈哈，你这个臭小子运气还真不错啊。 是啊是啊， 居然让你找到这么对绝活啊。 过奖过奖。 其实你那些什么铁头功啊，心口碎大石啊，全都是三脚猫的功夫，哈哈，居然可以打入球场，有两下子，不错。哎，闲话少说，决赛那天也别提了，全队过来。这次可不是空头支票，你可以收了 cash 再签合约。 这么大笔数目，真是打断了腿都花不完了。 当然了，我和你是兄弟嘛。 谢了，熊哥。不过我怕我受不起。 什么意思啊？你以为我会怕你啊？喂，我看着那队有点意思，想一起搞大他。做人要心胸广阔，向前看，不要老记仇 ，OK？ 熊哥，我真的没记仇啊。年轻时不懂事，一切都是因果报应。 谢谢，你少跟我装蒜。喂，我早把你看透了，你会不贪？ 真的让你看透了啊！不单是我，我整个队人都贪。不过不是这张支票，是全国冠军。球场见。 魔鬼队以高科技训练，并服用违禁药物，成为了名副其实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少林队不单只有挨打，队员更是一个个被杀人射球击致重伤。面临惨败之局面，中场休息时，少林队的队员们扛不住 了。哇，别太使劲儿啊， 我就够赖皮了，他比我还下流。 想不到我铁头功一世英名，您老被人开了花了。 岂有此理，我早就知道强雄会出阴招，想不到他玩得这么过分。魔鬼队没这么厉害，肯定是打了针或者吃了药。 报警把他们抓起来。 我不管他们吃了什么，我们都要尽力踢下去，最后我们一定会赢的。 我们家突然着火了，我先走了。来，对不起，我妈突然间早产，我一定要回去帮忙的。 拜托叫你妈晚点早产，球踢了一半你怎么可以走呢？ 这哪是踢球啊，要命啊。 拜托拜托，我求求你，你不要走了。 那我求你，你不要求我了，让我走 啊。不要走啊。哎， 你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 没错，他说的对，无论任何情况我们都要踢完这场比赛。现在我们只剩下八个人，如果再有任何人受伤离场，这场球我们就输了。他们的杀人射球我们一定要顶住。 咱们顶啊，你顶一球我顶三球啊。 你说什么你啊， 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 别吵了。 就在少林队马上就要输掉比赛的时候，阿梅的出现让少林队重现生机。他用太极功夫帮他们赢得了比赛，少林功夫也终于传遍了世界。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电影《少林足球》有很关键的一场戏，就是少林队与魔鬼队的大对决。影片拍摄地是珠海大球场，这个场地可以容纳40,000多名观众。如果要请群众演员来填满这40,000多个座位，拍摄下来的费用将是一个天文数字。于是星辉公司的工作人员开始与老板周星驰商量对策，最后大家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第二天，剧组便在珠海的街头贴出了通知，欢迎珠海居民免费入场参观拍戏，同时每天举行抽奖游戏，得奖者还可以与周星驰合影留念。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好事，自然每天都会有数以千计的影迷前往大球场观看周星驰拍戏。这场在片中仅仅20多分钟的戏，整个剧组却在珠海的大球场拍摄了长达一个月的时间。后来工作人员粗略地算了一下，如果球场上的观众不是以周星驰的魅力吸引市民前来，而是选择群众演员参与拍摄，那么仅仅这一项的开支就足以使周星驰的星辉公司破产了。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主题曲，由刘德华演唱的《踢出个未来》。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不是台，红尘里没有应不应该，本来无一物，哪里会有尘埃？哦，凡人就是不明白。皇帝或乞丐，英雄哪里出来？管他好不好，坏与不坏，难得是糊涂，乐在浮生苦海。哦，你争我夺太奇怪。无辜外战，人不是只为了比赛。无辜外战，不用去祈祷惩罚。